Welcome to Amber Story House. Hi, 大家好，我是 Amber。我从事线上英文教育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个频道主要想借由五分钟的英文故事，来让听众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接触英文，并培养学习语言的兴趣。听完故事后，我会介绍里面的单字、文法以及应用方式，所以记得听到最后哦。相信你会收获满满。今天的故事是The Wolf and the Lamb. Long ago, there was a wolf sleeping under a tree. Suddenly, he saw a lamb drinking water a little lower down. Oh, that's my lunch. If only I can find some excuse to catch it. Then he called out to the lamb. Hey, how dare you mess up the water I'm drinking? No, master, no. If the water is dirty up there, I can't be the cause of it, for it runs down from you to me, said the lamb. Well, then, why did you talk behind my back last year? That can't be, because I'm only 6 months old. I don't care. If it's not you, it's your father. The wolf rushed upon the poor little lamb and ate her all up. Before she died, she gasped out, Any excuse will serve a tyrant. 很久以前，有一只狼在树下睡觉，突然间，它看到在下方不远处有只羊在喝水。 哦，那是我的午餐耶，我只需要找个理由来抓它。 然后狼对着羊喊道， 你怎么敢把我要喝的水弄脏啊？ 羊回道， 没有大人，没有，如果水是脏的跟我没有关系啊，因为水是从你那流下来的。 哦，那么你去年为什么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 不可能啊，因为我才6个月大耶。 我不管啦，如果不是你，那就是你爸爸。 狼冲向那只可怜的小羊，并一口吞了它。在它临死前，它吐出最后一口气说， 暴君永远都有理由。 Vocabulary， 让我们来谈谈今天文中所提到的单字吧。Number one, suddenly， 突然之间。原文Suddenly, he saw a lamb drinking water a little lower down. 例句 It all happened so suddenly. 事情发生的挺突然的。甚至也可以搭配另外一个片语 All of a sudden. All of a sudden. 所以刚刚的那个句子呢就可以改成 It happened all of a sudden. It happened all of a sudden. 事情突然之间发生了。OK.Number two, lamb. Lamb, L-A-M-B, 要特别注意的是它的 B 是不发音的哦。那 lamb 的意思就是小羊或是羊羔肉。那烤羊肉呢，我们就可以说 roast lamb. Roast lamb. Number three, excuse. 作为名词就是借口的意思。作为动词就是指原谅的意思。原文Oh, that's my lunch. If only I can find some excuse to catch it. 这里的 excuse 就是指借口哦。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使用 excuse me 作为开头语，要跟人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或是请别人再说一遍的时候，就会说 excuse me, 对不对？那如果要像今天原文当中作为借口的话，名词呢，你可以这么用哦。你可以说 no more excuses.就是指说不准再找借口了。再一次哦 ,no more excuses. Okay, number four, dare. Dare 当作动词就是胆敢做什么事情的意思。原文 ,How dare you mess up the water I'm drinking? 你怎么敢弄脏我要喝的水呢？这里的 dare 呢作为动词我们最常见就是用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呢 ?Okay, dare, 胆敢。Number five, mess up. Mess, 名词是指脏乱的意思。例如说 ,your room is in a mess. 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的。Your room is in a mess.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片语 make a mess 指搞砸的意思。例如说 ,he made a mess of his final exam. He made a mess of his final exam. 他期末考考糟了。另一个片语 ,mess up, 弄乱的意思。You messed up my desk again. You messed up my desk again. 你又弄乱了我的书桌。这里的 mess up 就是指弄脏弄乱的意思哦。Number six, rush.Rush 当作动词呢，就是指急着做什么事情的意思。原文 ,The wolf rushed upon the poor little lamb. 这里的 rush upon 就是指冲向他的意思。那你也可以说 ,Don't rush me. Don't rush me 就是指说不要催促我。有时候别人催着我们做什么事情反而容易忘东忘西耶，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说 ,Don't rush me, 不要催我了。OK, 那Rush 也可以当名词哦，就是匆忙的意思。例如说 ,What's the rush? What's the rush? 在急什么呢？你就可以这么讲 ,What's the rush? 或者是诶，我觉得某个人好像很匆忙诶，你就可以说 ,I think he's in a rush. I think he's in a rush. 这里的 in a rush 就是 in a hurry 的意思。OK,Number seven, eat something up.指吃光的意思。原文 ,The wolf rushed upon the poor little lamb and ate her all up. 另一个例句就是 ,Eat up the vegetables now. Eat up the vegetables now. 就是指把青菜吃光，所以可以对挑食的小朋友这么说。OK,Number eight, gasp.Gasp 作为动词就是指因为惊吓痛苦而喘着气。原文 ,Before she died, she gasped out. 另一个例句 ,We gasped in surprise, 就是指说我们因为惊吓而喘着气。那 gasp 也可以作为上气不接下气的意思。例如说 ,He struggled out of the pool and gasped for breath. 他挣扎地爬出泳池并喘着气。OK, 再一次哦。He struggled out of the pool and gasped for breath. Breath 就是指空气的意思。Number 9, serve. Serve 作为动词就是指提供的意思。原文 ,Any excuse will serve a tyrant. 这边如果字面上的翻译会觉得有点奇怪。任何借口理由都会服务一个暴君。其实意思就是说暴君呢他都可以找得到借口理由来为自己服务的感觉，所以意思其实就是暴君永远都有他的理由。 OK, 那 serve 作为其他的应用呢，有一些例句 They start serving meals at 7 a.m. 他们在7点的时候开始供餐。 They start serving meals at 7 a.m. 那 serve 也有指招待为谁服务的意思，例如说 Have you been served, sir?Have you been served? 就是指说诶你有被服务了吗，意思是有没有服务员来招待你了呢。 Number 10, tyrant. Tyrant 作为名词就是指暴君专横的人。好，例如说 He has turned into a tyrant since he became the manager. 他自从当上经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暴君，一个专横的人。好，再一次哦。 He has turned into a tyrantsince he became the manager. We will talk about today's 故事当中的文法。其实只有五个点想要跟你们分享。第一个 ,there is, there are 的句型。其实这是很常见但是大部分同学常常会用错的方式哦。就是我们要说教室里有五个同学，大部分的同学我听到了呢就会说 The class has 5 students 等等的。但是我们要先了解 has 这个动词在英文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拥有。所以你如果说教室拥有五个学生，那好像有点怪怪的，好像它是一个怪物，肚子里有五个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要应用的就是 there is, there are 的句型，表达什么地方有什么。我以前英文老师会说某地有某物，嗯，如果你觉得好记的话，你也可以这么记。So there is, there are, 教室里有五个学生，你可以说 there are 5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There are 5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但有些情况你也会看到，明明是地方，却加了 have 或 has。例如说台湾 ，You can say Taiwan has 9 markets. Taiwan has 9 markets. 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博物馆，像例如说故宫博物院，有没有它的那个翠玉白菜啊？它自己的一些馆内所拥有的东西，那这时候使用 have 或 has 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只是如果例如说像桌上有一支笔，那千万不要讲 the table has a pen， 那就怪怪的咯，要讲 there is a pen on the table， 好，是同样的道理。 OK， 第二点呢，我们来提一下是 see 啊，好，我们以前感官动词呢加了 ing 或是原形动词的这种用法。如果是加原形动词，好，这种感官动词加原形动词代表它描述事实动作的一个过程而已。例如说 I saw the dog run through our garden. I saw the dog run through our garden. 我看到那只狗跑过我们家花园。我只是描述我看到这个事实。但如果我想要特别强调那个动作的当下，好，我们就可以用 ing。 所以另一个例句 She heard the birds singing in the tree this morning. She heard the birds singing in the tree this morning.他今天早上听到树上有小鸟在唱歌。题外话，这边树上呢，不要用 on 哦，我们用 in the tree。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用 on the tree 呢，在英文的里面就会像是在树顶上。这就是英文跟中文思考逻辑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中文讲树上，树上就是树枝上的概念，对不对？好，不一定指那是树顶上咯。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树枝上啊，好，那在英文的逻辑里面，想法里面就是 in the tree。好。Number three, from A to B, 从 A 点到 B 点 ,from 就是有来自从的意思，所以它可以指地方或是范围哦。好，例句 ,You can take the bus from this stop to my house. You can take the bus from this stop to my house. 你可以从这一站搭公车到我家。或者是范围的话，例句就是 ,They sell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3C products,From smartphones to tablets. 他们贩售各种不同的 3C 产品，从手机到平板，tablet 就是平板的意思。Number four, talk behind one's back. 很字面上的意思，在谁的背后说话，就是在别人背后指指点点说坏话的意思。好，我们例句就是 You should ignore those who talk behind your back.You should ignore those who talk behind your back. Ignore 就是指忽视，你应该要忽视那些在你背后说你坏话的人。好，最后一点 ,if 就是如果、假如的意思。好，它是一个连接词哦，所以你前后两个要有句子把它串起来。所以例句就是 ,If you subscribe Amber Story House,You'll have many fun stories to listen to and learn English in the meantime. If you subscribe Amber Story House, you'll have many fun stories to listen to and learn English in the meantime. 以上就是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故事。如果喜欢的话，请分享给你们所有的朋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感谢你们今天的聆听。Have a nice 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